Positive 音乐特区第63集。你听的是 Positive 音乐特区全城唯一独立音乐频道。各位你们好，又是 Positive 音乐特区的时间，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Felix。 今个礼拜有少少、特别安排、不是节目调动，不是，是、我今个礼拜所拿的题材有少少跟平时不同。其实我之前在这个节目的早年，应该是大概即2006年3月的时候，曾经做过一集呢，是讲的、全个节目都是音乐来的。咁坦白讲，我嗰集做得都几开心，因为change of pace 啦，即系个 topic 有少少唔同，咁会开心啲啦。咁今个礼拜咧，喺度选曲嗰阵时咧，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咧，我竟然俾我抄到一集我自己几中意嘅呢个古典音乐嘅乐曲啦，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边啦。咁即系找到之後，發覺啊，以為都可以做一集淨播古典音樂的節目喎，咁不如就試下啦，咁就喺呢集啦。咁所以咧，今集咧你會聽到嘅所有歌曲都咁咪，其實咪歌曲啦，已經有啲全部都係音樂嚟嘅。咁就所有嘅這個歌曲咧，whatever 啦，都係古典音樂嘅樂曲嚟嘅。咁首先要開始播嘅咧，就係、由 Stephen Kreinberg 所彈奏嘅 Canon， 就係呢、這個先應該係 Pachelbel 嘅 Pachelbel 嘅 Canon。咁呢個 version 咧原本應該係 string music 嚟嘅，但係你會聽到佢應該係用 flute 吹嘅。咁所以就個感覺同原曲係有少少唔同嘅。咁請大家欣賞。等先。又咁錯仔。Thank you. 啱听过嘅系 Cambridge Guitar Orchestra 嘅 Reverie。咁呢一首曲目咧，如果你系有听开古典音乐嘅，应该会知道其实系德贝西嘅一首钢琴音乐嚟嘅。咁但系Cambridge Guitar Orchestra 呢队乐队咧，基本上就系一队 classical guitar 嘅band 嚟嘅。咁其实某程度上佢哋系。主要是因為其實如果你有聽 classical guitar 嘅，譬如好簡單，如果最入門級嘅近年嚟講，楊雪飛嘅 classical guitar 都相當之好啦。咁你會知道就係話，其實 classical guitar 呢一門演奏藝術咧，其實 basically 就係話將古典音樂嘅樂曲用吉他嚟去彈啦。咁感覺是有少少不同的，因為譬如頭先嗰度嚟計，你會聽到有啲其實係 string， 譬如你係 string 所彈出嚟嘅，或者原本係鋼琴彈出嚟嘅，但係係用吉他彈出嚟的話咧，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咁當然我自己對吉他係有一個特別大嘅興趣啦，咁所以就呢個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感覺係好清新嘅，呢個我。聽咁多次都係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啦。咁好啦，跟住咧我想播喺 PMA 上邊一位都幾著名嘅鋼琴演奏家 Mario Agello 嘅其中一首演出嘅歌曲，咁就係呢個貝多芬嘅 Moonlight Sonata， 咁就請大家欣賞啦。 啱聽過嘅係 Chelo Jenny 所彈奏嘅呢個巴克無伴奏大提琴協奏曲嘅係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第一首嘅開頭嗰一段啦。咁呢首音樂我第一次聽，其實係喺馬友友嘅一隻有關於呢個巴克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嘅嗰個DVD 上面所睇到嘅，咁第一次聽，即其實可能之前都聽過，但係冇特別上心啦。咁但係嗰一次係真真正正俾心機去聽，咁然後跟住發覺我真係好中意啫。咁跟住後屘再喺另外啲途徑揾到CD 啦，咁再聽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因為我頭先提過呢一個Chelo Jenny 呢個group 啦，咁其實 basically 係兩位音樂家，一位鋼琴家同一位大提琴家係所做嘅一個 podcast 嚟嘅，咁仲要係 video podcast 添，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睇一啲即係古典音樂嘅演奏，而又唔係好想買 DVD 或者剩嘅Chelo Jenny 是一個都幾好的選擇嚟嘅，咁我自己都睇咗呢個 podcast 都有相當時間，咁其實都幾 buy 佢哋嘅彈奏啦，咁所以其實一睇見佢哋喺 PMN 上邊有 upload 到佢哋之前嘅呢個節目嘅其中一啲曲目上去咧，咁你其實都好開心，因為都幾難得咯，咁。可以留意一下嘅，佢哋嘅 website 系 chellojourney.com，chellojourney.com， 咁得闲过去睇下，几有趣嘅。咁好啦，要送上今个节目嘅最后一个曲目啦。咁呢一首咧就有少少唔同，就唔系 exactly 系一个古典音乐嘅 piece 嚟嘅。咁但系咧就同古典音乐都有啲关系嘅，因为咧跟住要播嘅系 The Stark 嘅Variation on Bolero， 咁 Bolero 係好明顯係一個古典音樂嘅曲目啦，係作曲家 Reverie 嘅晚年嘅差唔多最後嘅幾首作品之中其中之一，咁旋律係好特別嘅，咁你如果你有聽過都知啊，就係譬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嗰只咁樣，係一首好有趣，不停咁 build up， 係一不停咁重複個主調，係不停咁越嚟越彈越快嘅，係一首好有趣嘅古典樂曲啦。咁呢一首咧就係有少少玩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嘅嘢嘅。咁就所以都係另外一首都相當之吸引人嘅作品啦。咁請大家欣賞。咁翻嚟之後就再同大家講埋其他啲嘢。拜拜，等一陣啊！ 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希望大家会喜欢今个礼拜嘅选择啦。咁其实老实讲，我都唔系好 sure 究竟全 classical 会唔会系一个太闷嘅啲嘢啦。咁未必个个人啱啦。咁但系如果无论你觉得好定唔好，希望你俾啲意见我。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ar@gmail.com， 另外你可以上我的 website 留言的，网址是 psmsar.com。 那就哇，今个礼拜都有少少 overrun 了，那看来都是时候要wind up 了。那希望大家今个礼拜过得开心啦，那就下星期再见，拜拜。